看你赏脸不赏脸， 命贵 命贱， 全靠我金口玉言， 假戏当作真戏演， 众星捧月 葬身戏。 队伍的时候到了啊！各就各位。 是。 好说好说好说， 开个价吧。

呀，好歹不上你的套，死活不加你的招。 哎呀呀呀，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有道是无欲则刚。 我是。 Thank you. 金官场。 Thank you.

上不徇私， 哪个这样做？ 傻子， 太马不休止， 务必归不知， 谁敢罪权贵？ 白痴， 总是短半句，像是憋过屁。 给您凑过三局半， 还你个葱半蒜 啊！启禀大人，门外有人叩还， 精神也半，依然封常，活人大胆，金刚叩还。 拿下严家陈万， 是九千岁府上的差人。说是送一学子前来应考。二位大人， 大你个头啊！快快有请。 是。 祸兮福兮，福兮祸所伏， 祸兮福所依。 Oh my God。 是越琢磨越有理呀、啊， 越分析越成立呀、 啊。哎呀，如何是好？ 问心为妙啊！ 哦， 啊，这位是大人， 此番前来赶考、哎，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啊！ 胃口不小啊、 哎、呀，不起这么多咒招啊！ 大人尽管扛，这银子少不了。 请干，请干，请干！ 李当，李当， 说的是当真要考吧？ 嘿，不考我干什么来了？ 对对对，不考他是为何而来？ 有道是，不吃。吃饭不不吃，哎，这状元呢请您白送。 不会白送、 自然不会白送， 虽些事不会白送。哎，哪个头名状元对我来讲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哦， 明白了， 这要再不明白呀、啊， 那就真成了白吃吃饭， 白吃了。天吃一天米钱， 茅塞顿开，做人情。 小朵天花，不明的苗。